啪啪啪啪啦。飞碟随堂考， 本周呢我们要飞碟随堂考，飞碟随堂考来宾呢待会马上就要来了，请问请问你知道林宥嘉的最新专辑名称吗？知道的话欢迎打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只要答对宥嘉的最新专辑名称，他要送你保湿防护乳还有妆前隔离乳。我必须要说这个牌子非常棒，因为这两瓶我本身有买。 真的假的？ 是真的，它真的就是广告打很凶，虽然上面是没有写牌子啦，嗯嗯，但是女孩都会爱，我保证。 所以问题是林宥嘉的 最新专辑， 最新专辑名称02-2363-9955 2363-9955。的雨季在这顷刻，虽然表面上我还是完全那个我，可是身体里有个什么一辈刺破，有一颗我从小仰望的星星悄悄陨落，爱情的神奇以后你快乐就难过，挥洒黄之前有句话再不说，让你笑过就没勇气去落。你可知道对我做过什么最残忍，就是你狠狠把我一夜之间变成了大人，奋不顾身的天真瞬间化成一路走来的伤痕，我怀念我的笨爱人。你太知道爱一个人怎样爱一生，你在他干净无菌主题乐园加进了坏人，那颗心就是这样不知不觉变得狠，狠得好的不凡。 天真有邪的人究竟这张专辑名称叫做什么呢？02-2363-9955，嗨你好。 Hello， 为何不讲话？ 汪先生吗？ 喂， 你好，你是？ 我是汪，是汪先生，对。 汪先生，请告诉我们林宥嘉这张专辑的名称是？ 今日一夜中。 什么？ 今日一夜中。 啊， 好哦，恭喜你哦。 耶， 拜拜， 拜。知道对我做过什么最残忍，就是你狠狠把我一夜之间变成了大人，奋不顾身的天真瞬间化成一路走来的伤痕，我悼念我的笨爱人。知道爱一个人怎样爱一生，你在他干净无菌主题乐园加进了坏人，可怜无邪那颗心突然明白自私一点不过分，生命为你自焚，请问好想知道这个世界会有什么人愿意把第一句掌声给未听无 掌声欢迎林宥嘉。 大家好，耶、yeah, ！我来到青春点点点了，我很喜欢这个节目。 超久不见，超级超级超级久不见， 超级久不见。上次来的时候好像有唱歌， 上次来的时候是同乐会，还唱五月天之类的， 还有什么 I will follow the dream with you。 对对对对对对对， 你是不是还有合音啊？ 那不算合音吧，那就是一起唱，就是 KTV 一起唱的概念。对，好，这已经过很久的期间了，然后也当完兵了， 对， 发行了新专辑。 是， 好，跟我们说一下，就是这张专辑为什么会说是今日营业中呢？ 因为这张专辑，等一下，我要先平复一下心情。 你是怎样？你是刚刚看到彭于晏太帅，然后被震折到，是不是？ 哦，如果是彭于晏的部分的话，我是觉得他本人脸真的很小。 对啊， 他脸 小到不得了， 他真的不拍戏太 可惜了， 不太可惜。OK， 要跳回来。 嗯， 为什么要叫做今日营业中？ Are you alright？ 我卡什么关呢、啊、 ？Are you alright？ 没有好，因为每一首歌的处理真的花了很多的时间。 嗯， 然后我觉得像精品一样去好像在架子上每一首歌都是精品一样。 嗯， 可是其实这个叫今日营业中，其实是因为有一个奉献的心意在里面，就好像可能是一个便利商店里面卖的东西是可以为了你而开的这个店。 嗯， 这跟我退伍之后做音乐的心情是很像的，所以就一个商店营业的感觉，今日营业中奉献的感觉。 你说奉献，说把我自己想要做的音乐，把我的歌声然后奉献给所有想要听的人，然后欢迎大家进到这家商店来。 对，这个呢，这个想法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当兵的时候有一个瞬间影响我很多。那个时候我在新训的时候，然后每个大头兵就大家都跟外面隔离很久了时间了，然后有一天我们的长官就人很好，他就突然说诶，来看电视这样。但也不能看什么，就举光远地。 对对对， 可是大家就看电视，好啊，举光远地好。然后大家就是哇，瞬间坐到这边，然后举光远地不是都会放一些流行歌当背景音乐， 是， 然后大家就跟着这样唱啊，这样摇摆，然后瞬间忘记自己在当兵。而且你知道当兵那个瞬间是特别感人的，因为都是男生。而且当兵的环境是很，也不能讲龙蛇混杂，就是他是很都是不同的背景的人，然后年纪也不一样，行业啊什么喜好什么全部不一样，都忘记自己在当兵的时候。然后那一瞬间我就突然，因为我自己做音乐的嘛，我那一瞬间我就突然觉得有一种返璞归真的感觉， 有种使命感说，啊，这就是我做音乐的目的在这里。 可是因为我从来没有过那样子的震撼，因为我觉得做音乐做越久就会想要突破自己， 是， 或者就是音乐证明自己的音乐人的价值。 嗯， 可是那一瞬间我真的觉得说，天哪，就是好幸福，原来音乐是可以让人那么幸福的。然后这件事情就发生在我眼前。 OK。 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如果有之后我再有机会做音乐的话，我想试试看，就是用我累积到现在的技能跟能力去做一张，就是让大家觉得说，哦，不只是哦林宥嘉好厉害，而是哇这个歌好听这样子。我想要换成这样的心情去试试看。 举光远地的流行歌是很新的还是很旧的？ 算新的吧， 有很多是很旧的。 哦，真的、哦、 但是大家 无条件为你付出的 你说阿兵哥合唱无条件为你， 就是各式各样的、 哦、 所以因为可是那个又牵扯到一些，就比如有一些巴拉歌其实以前我自己没有喜欢过那样的音、可是有一些是我很喜欢的。所以当然有这样子的心情去做一张专辑的时候，当然里面的歌就算有这样的东西，可是还是我喜欢的，我觉得好听的。 是是是是， 但我觉得那个动机是很不一样的。 对，这真的很不一样。 是 举光远地到底在演什么？为什么要有流行歌？ 举光远地 有时候会有一些有一些短片的感觉， 主要都是军他有一个目的要教你，譬如说不要随便用随身碟。对啊， 马克很会介绍。对啊， 对啊， 对啊， 保密房你不要随便用随身碟，或者你在军中里面用，因为军中的网络跟外面是， 总之他就是 隔离的， 他就是宣导，比如说 宣导一些正 令，不要乱丢垃圾，他主题歌啊，你不要乱丢垃圾，或者多喝水， 我举例啦，可是他就是拍成一个 军中的，比如说防治性骚扰或什么之类的， 对，就是拍一个拍一个，然后里面就会放叠一些流行歌。 我听到你们聊《举光日记》却很想笑，我是不是很失礼？ 很失礼啊！ 对不起，我应该要严肃看。 你应该去当兵。 我知道所有人都会对女生说这句话，你应该去当一次看看。 对， 抱歉。 好了，刚刚说到就是这次今日营业中，然后我觉得那个对这个动机真的差很多，因为我听到非常非常多的音乐人，我也可以理解那种说法，说其实我做音乐我就是要为自己而做，然后我想要做出就是我自己喜欢的东西，也许这个世界也许可能不被大家接受或什么，但也没有关系，因为我可能听过很多这样子的想法，但林宥嘉这次等于是转了一下，就觉得就当然我要做我自己喜欢的东西，但我同样我想要把我喜欢的东西也包装成让大家都喜欢， 是就是对啊，就是那样的心情啦。那我觉得那个很不同，因为我觉得在比如说做音乐，然后在这个行业当中，我觉得不一定是做音乐的人，有时候也许是听音乐的人，可能你在那个行业里面你会精益求精嘛，或者是你想要越来越突破自己，然后你会有你自己的品味，可能会越来越独特或干嘛。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当下的那个心情啊，然后放在自己心里面的时候，就突然好像回到以前那种，比如说像高中的时候，可能只是很喜欢音乐，你就会拿着歌词本这样子听，的那个心情，好像又突然有那个有办法跟以前那样的单纯的心思做连接，就不是一直在钻牛角尖的那样。但我觉得 就像我之前听了你神游演唱会，然后听到你跟大象体操口的形状， 是， 然后我本来以为你可能就是你的下一张，也就是这一张可能会走一些就真的比较前卫一点的东西， 对， 然后可能玩一些真的很不一样，或是就是做出一张整张的很 jazz 的东西，可是后来出来以后，当然这一张里面有类似像口的形状的东西吗？也许没有那么口的形状，但是好，现在听到这个你可以把它归类在那个地方，就是现在听到这首歌。然后有比较爵士的东西吗？有。然后这次你是不是有找一些爵士老师一起帮你编这些歌？ 对，因为像马克刚讲的那些过去，我觉得都是无法否定他的，因为我觉得一个人你走过的路都会变成你的养分。所以现在才可能有，因为做过那些事情才能够累积，我觉得现在可以呈现自己觉得好的东西那个技能在。那你刚刚说有一首歌是有很多爵士的好手，那个歌是我已经敢想你。因为里面有那个东京事变的浮云，长冈亮介弹吉他，然后钢琴是许玉英。然后有这个也是好像天方爵士乐团的徐范贝斯手，然后还有 Peter 打鼓这样，然后他们都是有爵士底的，然后这首歌我觉得是一个我很有成就感的歌，因为他在生产的过程中呢，就是常常会遇到生病啊、卡关啊、换制作人，可是这首歌其实是很轻松的，它是我觉得这张专辑里面一首唯一24小时每个时刻好像都可以听，有时候我被我睡不着听一下，放松 chill out 一下，然后醒来还没有梦想起来听一下，然后稍微有点精神了，开车的时候听一下这样，对。 说到这首歌曲，吴玛丽自己有对这首歌有个点评，他因为你知道每一个人听歌曲会有自动有自己的想法跟感觉这样子， 没错， 他听到的感觉非常的直接，你自己跟林宥嘉还有所有听众讲， 你刚刚明明讲的就是让我会很不好意思分享我的感觉，因为我以为大家听都有这样的感觉，他就跟我说没有，好像只有你，因为我就听着 是我好奇， 我就问马克说这首歌怎么做的那么色啊，然后就开始问说，他就说那可能吉他跟我说 bass 可能怎么弹，他可能什么往下走的调，所以 但你讲的是歌词吗？ 不是，就 没有，他说听起来的感觉，那个氛围，他觉得氛围听起来很色， 然后就说，然后他听了一下，他就说吉他可能弹那几个音，所以那些可能很色，我说所以他们是有集体欲望做一首很色的歌吗？他就说我觉得他们在创作的时候可能没有想到这件事情，是只有你不爱干嘛，你觉得这首歌很色， 对啊， 然后我就很震惊，我真的以为，因为你就一路听下，你听到第五首，你就觉得说，哎呀， 哎呀，什么 好淫荡啊！ 我懂你的， 你知道我要表达的吗？ 我懂， 你没有这个出发点吗？ 因为他 那 首其实这首歌那个，因为这首歌其实听起来就是 因为我之前没有想过会用色这个字啊， 就想要 do something 呢。 但这首歌听起来就是非常的成人。 哎，原来要用这个说法。 因为一般人想到的一些形容词可能会是 lay back 慵懒、嗯、然后就是很爵士味道、嗯、然后很 我懂了， 很放松， 成人， 对，很放松、啊。但是你就是用色这个字代表了其他一切。 因为我都还不用听你唱什么，我自己有很多的想象空间呢、嗯，就觉得好像词也不是那么重要。我知道你要干嘛。 没有，他词里面也有唱哦，什么要舒服，有时候得学会屈服。来了，哦，不是这个、啊， 不是这个，不是。好，所以我们来听听这一首吴玛丽觉得很色的歌。我已经感想你。 了，危险尤物，限量加赠全球独家海报，环球豪华精装。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还好有他们，在前进的路上一直为我们歌唱，洋溢着自信。那些不被理解的都不重要。岑宁儿、陈慧婷、艾怡良、彭佳慧、卢凯彤、韦如萱都在 Legacy 2016年都市女生。有一种成熟，名叫坠落凡尘。 爱人，你太知道爱一个人怎样爱一生。你在他干净无菌中。 林宥嘉今日营业中，6月17日正式开幕。 我是曾永熙， 最亲的也最残忍，难愈合的裂痕，飞碟难还，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12:27回到青春点点点，今天优感林宥嘉在我们的现场。 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给 大家好难哦，这是里面唱一首粤语歌，对不对？ 对。 然后你现在已经会讲广东话了吗？ 我不会。 所以你在唱粤语歌的时候，那是怎么办的？你是用注音拼音？ 我是。 还是你其实就硬背起来那些字的音？ 因为我身边有几个人会讲广东话，大概4-5个、所以我就是都是看到他们的时候就唱给他们听这样，然后他们觉得有问题的，我就把它圈起来特别注意这样，就这样，然后4个人总是会都抓到不同的地方嘛， 是， 就这样，然后我就是想办法标准一点，在进录音室之前，因为进录音室会有一审嘛，会有什么，所以就不想浪费他们那么多时间，可是进去录音室开始唱之后，发现还是会浪费到他们的时间，因为用麦克风这样唱，只要一点点不准就很明显。可是有些舌头啊，那个嘴唇，因为粤语有一些音是你唱完之后，你嘴巴闭起来，你要 hold 住或干嘛的。可是那个没有做那样的训练，所以动不了，没有办法发出那样的声音，这样子就在里面慢慢调。对啊， 而且我觉得。唱不是自己母语的歌曲，这应该跟唱自己母语那个感觉差很多吧？ 我觉得很多，我觉得差蛮多的耶。而且因为唱广东歌，好像因为广东歌发音比较低下面一点点 哦， 感觉所以听起来好像比较有磁性，像这样子。对， 因为我觉得就是很多人去 KTV 喜欢唱。粤语歌， 台湾男生， 对，台湾男生去 KTV 喜欢唱粤语歌，但他们的粤语都是乱唱。 你说唱那个 Sky 的那个？ 对啊， 他之前在节目中发表过，他很讨厌在 KTV 听到台湾男生唱粤语歌，硬唱。 哦，硬唱，对不对？ 对啊，然后其实就有点像是一个我不会讲台语的人，然后硬唱台语歌，但其实就是唱出来，其实就是我想象中的台语，但那其实不是台语，那有就是有点台湾国语混杂在一起的东西而已。 我那个时候我有这个想法要做广东歌的时候，然后我知道，因为其实如果比如说我们是唱国语歌手嘛，如果你唱广东歌的话，OK， 可能他们也会原谅你。 哦， 因为觉得啊，反正 你不是 你不会， 对。 可是 你不要他们的原谅， 我不要他们。 当然要做，就想要做到最好、啊。 所以那时候我有问，就是问那个我就是我在香港的那个总经理，就问他说，就是这个国语歌手唱广东歌最准的是谁？他们就说苏慧伦非常准。 哦，是哦， 对。所以然后我就说，那因为他们有听过我以前在香港演唱会唱过一些广东歌嘛，那我以为已经很准了，因为评论都说很准，我就问那个老板，然后他们就说，就还可以吧，就是台湾歌手的感觉， 不喜欢听到这个不开心。 对，然后我就知道， 就是台湾歌手， 其实那个标准很高，他们可能会觉得说 OK， 这个其实标准很严格，所以就真的下很多功夫了。 所以这样，那这首歌做出来之后，现在他们听到了呢？ 因为今天是 MV 发布，这一首歌的 MV 发布第一天， 对， 然后下面有一些人有评论， 我看到聂永真在自己的 Facebook 上有转，然后说天啊，那个上字太漂亮了， 重点是上字太漂亮， 对，他上字他看到那个九龙皇帝， 因为他说太好听了，然后还有说上字太漂亮了这样子，对啊， 但是我相信这个歌。就算是不听不懂像广东话，我觉得还是可以听，因为它听起来我觉得还是很好听的。 而且就在专辑里面，你除了收粤语歌之外， 对， 你还收了国语版本。 对，对，但是完全不一样的制作嘛。然后广东版是叫《坏语更坏》， 对， 然后国语版是叫《勿忘你》，写的歌词也很不同。 说到坏语更坏，这一次就你们公司的文案到底是谁呀、啊？就是坏，我忘记了。 什么坏语更坏？ 坏语更坏。然后就是你们会有这首歌的介绍，然后就写了很长一篇故事。然后那时候你要发《天真有邪》的时候， 也有一个很厉害的文案。 那个真的是我近来看到最强的文案， 因为那一看就是一个作词人写的啊。因为没有他没有是我这次的企划，然后也是合作很久的搭档信言，陈信言。就我们写《早开的晚霞》《兜圈》啊，所以他其实很了解我的，就是音乐的脉络这样子。 那一篇一出不得了，就是所有原本可能已经100了，他可能会拉到150，就觉得天哪，其他所有公司应该要知道，这就是 什么100150，我不懂。 就是很，你听的歌原本你的可能你的情绪可能就是好了90，可是你看过他的介绍或是什么的，或是看他的说明，会把你那个填得很满很满，那个文字的魔力很怪，我说不出来， 那么厉害。 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唱片公司要重视 文案这件事情， 关于介绍这一块，因为现在其实还大家都会介绍，可是其实都是一个很 制 式 的 走法。 是因为文字信言的强项嘛，然后加上就是他是看这个专辑，就是一点一滴这样升起来、升出来的。而且我入行的时候，他就在了。所以我们以前就有写过，有时候会聊天呐、啊，然后写歌词，像他帮我写过《解嗨人》啊那些，所以他就知道那些。我的那些过程他就可以把它兜起来这样。他是很爱开玩笑，就说他很会写这种风花雪月比写词还厉害，可是其实没有，他是真的，因为他很清楚，然后他本来文字是就非常厉害。对， 所以就是听坏语更坏，玛丽建议就是我们要先去找信言哥 的 搭配， 因为我拿到是唱片公司给资料， 对，你不知道在网络上找不找得到，是不是？ 就是关于我们都习惯什么很好的、很好的那一篇， 对，因为我没有先哦，是吗？ 因为我没有上网搜寻过，不知道那一篇 网络上应该找得到吧？对不对？ 因为很用心，对、YouTube 啊也会有，因为我们很用心，我们都写一个是介绍歌的内容的，然后另外一个是比较。气氛的文字，对，分两种。你觉得很厉害那个，应该就是有浪费什么说谎连在一起的那个，对不对？ 对， 那个是气氛的， 就是他所谓风花雪月那一块嘛。 对， 是真的很强， 是真的很。 所以大家在上 YouTube 上面去找坏语更坏，其实就可以看到。 对， 好的， 拜托听歌好吗？拜托大家。 才是崇高境界。 牵你的手，窗外太空。 就算没有法拉利，只要能跟心爱的人牵着手，哪里都可以去。我们要用这首 Baby Lady 帮每一个真心的男孩甜蜜的告白。 你喜欢麦当劳，知道番茄酱要三刀，知道可乐要最大杯，知道我全部都知道，弹吉他唱首歌。 我是吴克群， 我是马克， 我在马拉威看见儿童梦想长大，却分分秒秒与饥饿奋战。 受到极端气候影响，非洲面临20年来最严重的旱灾。 饥饿儿童的呼声，你听见了吗？勇士出击，危机远离。邀您捐款饥饿30， 报名7月30、31大会师， 请上台湾世界展望会官网， 或拨02-2175-1995。 Lady, 还记得 Lady, you decorated my life 吗？美国乡村歌王肯尼·罗杰斯8月14小巨蛋告别巡回台北演唱会，购票请洽宽宏售票系统及莱尔富 OK 便利商店。 我是林宥嘉。 12:39回到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我是宥嘉。 是的，林宥嘉在现场。然后其实刚刚因为刚好彭于晏来宣传他的新电影，那林宥嘉就超级有礼貌，觉得是不是应该跟他打个招呼呢，然后赶快就送上他的新专辑。所以刚刚在青春点点随堂考的同时，我就从窗外往外看，就是 看他们在舌吻， 对，歌坛天王就是跟电影圈的天王， 好，我已经敢想你的画面了。 对，在互相的，就是在寒暄，就说哦，那这是我的新专辑，我猜啊，因为我听不到你们在说什么，说哦，这是我的， 你是帮他们上旁白吗？ 对对对，旁白哥抓漏，对，这是我的新专辑，对不对？然后彭于晏这又回了些什么，我不知道，对。 你配的，你完全猜对了，不然还能讲什么呢？ 所以刚刚在那个广告过程当中，我们也进行了一段，因为唱跳放客天后广播界的女神， 不需要在她面前说这个吧？平常说嘴还行，在她面前讲这个干嘛？ 也发了一张单曲，所以刚刚就送给 Yoga 林宥嘉。 而且就是做音乐的人，他一翻开，他就先去看那些bar。 没有，我是先去看，我是先看是什么时候发行的，我以为是我在当兵的时候发行，但是我退伍以后，最紧张的时候，因为在做专辑吧，对啊。 我知道那时候在电台后面，好像同事很常遇到你。 电台后面， 就是电台后面，但是 你的录音室在这附近，是不是？ 你是来这边录音做歌吗？ 很久以前吗？ 还是喜欢来这边吃东西？ 不是，因为那时候他说，我刚刚遇到林宥嘉，他好像在做专辑，然后什么的，买饮料遇到你，然后干嘛的，然后那时候才意识到，哦。对，好像差不多。 哦，我知道了，因为 差不多要发了。 这是南后面是南昌嘛？ 对。 因为之前团员的工作室他们都在这边，好几个人都在这边。租一间工作室在附近，但现在搬走了，所以之前很常来这边。没错，没错。 好，所以刚刚说到那个打开专辑，打开新东西，一开始会看什么？在这一张今日营业中打开了以后，就会 有一个像是发票的东西， 一个收据， 一个收据，然后那个收据其实上面就是你所有的歌词，然后还有所有制作的 credit 在上面。 而且我觉得最可爱的是下面结账的总额，就是时间合计，太可爱了。 但小巧是那种真， 对， 他就想要永贞，就想要大家打开的时候有一种很抓狂的感觉。 没有打开不抓狂， 收回去很抓狂。 对， 他是用各，他也是用各种极限在挑战人。 我之前有看到有人就在教如何把它折回去。 对，这个真的， 等一下， 不是很好折，这真的不是很好折。 找那边来看一下好了，因为我每次都以为我已经折回去了，但我今天认真的这样才发现，哦，原来。没有，可是就算你没有真的完全折对回去，还是可以放回那个盒子啊。 是可以放回盒子，没错。 泡泡盒还 OK 的。 哎，等一下，等一下，那个是没有，那个没有开过，对不对？那是我的，对不对？ 这是我的。 什么？ 那个是你的，你自己想办法。你就上网都可以自己搜寻怎么折回去就好啦。 好啦， Yoga 林宥嘉这张新专辑有的没有的都有，然后这张专辑里面你说很重要的一个是在做歌的时候，在做专辑的时候的那个出发的意念不一样了。 是。 好，那在这个除了这个意念之外，有没有哪几首歌你唱起来的时候是特别的艰辛，或是哪几首歌唱起来是特别的快速啊？其实你刚刚你讲快速的就是比较爵士乐手那一首歌嘛，对不对？ 快速的热血无赖非常快 啊，热血非常快。 我好像通常都唱快歌，就是蛮快的。 嗯， 有一个歌唱很久是飞 飞， 对，它是一个吉他而已。 嗯， 可是唱的却唱非常久，而且我后来唱到好的那个 take 的那一天，我是一边灌清肠药，然后一边唱这样子。 清肠药。 对，因为我做这张专辑到后期的时候，就是我的肠胃生病，所以我现在看起来才这么瘦。就是 所以一直灌肠，一直灌肠。 对啊，然后就是先是肠胃炎，然后就一个月都没有好。然后那个时候还想说，肠胃炎那么久吗？就去看医生，然后那个时候很紧张，因为我是靠怒吃去平衡情绪的人嘛，以前。然后那个时候不能吃，然后就检查。然后就排了一个很深层型，他就是要全部清干净，然后全身麻醉那样肠胃镜的检查。然后所以我就是唱完的隔天必须要去检查，所以那一天就一边喝清肠药一边唱飞这个歌。但是是因为那样子才唱到一个好的 take， 因为那个歌 完全净空的感觉吗？ 因为那个歌，因为在后来真的很虚弱，因为我已经是肠胃炎一个月了，然后就一直拉一个月了，然后又很清肠药，体重已经一直疯狂的掉，所以那个时候我是站都没有办法站，我是真的是就是只能用坐的，然后扶着那个墙壁这样子唱。 好可 怜哦。可是因为那首歌呢，后一开始那首歌其实一开始就唱好了，很快先唱好，可是觉得好像不太对，跟那个写出这首歌的时候的心情有点不太一样。然后就决定就发现原来他要用一种很像在唱 demo 的感觉去唱它。然后那时候刚好边在灌清肠，所以很虚，所以怎么听都很像在唱 demo。但反而就是有那个真实的感觉就跑出来了。 那你之后如果唱现场，你有办法达到你所谓当时很虚的那个状态吗？ 我打算换版本。 哦， 换编曲的版本， 换编曲， 啊， 做一个比较实的东西。 对，就可能换成钢琴去做干嘛的。 好的，今天 经历 Yoga， 你们知道现在清肠药，不好意思，没有，你不好意思， 请说。 我说现在清肠药喝起来像舒跑，就这样。 哦，是用喝的啊？ 对对对，它是用喝的， 就让你拉拉拉拉拉拉拉出来这样子。 我刚刚一直在想，就是比较 old school， 就是你要拿一个酸剂，然后去灌肠。 哦，他是要，灌肠啊？ 为什么要在讨论当初很梦幻，我们如何生出《飞》这首歌的时候，然后狂讲清肠药跟灌肠，这很没道理耶？ 没有，因为当时的我充满了恐惧。 嗯， 因为我就想说，我是不是就是因为太焦虑了，所以就肠胃会不会长了什么东西？所以当时非常的害怕嘛，所以。就刚刚突然要这样讲，我就历历在目。 可是你那时候做这张专辑，焦虑的来源是什么？ 因为其实已经有很多厉害的制作人来帮了，但是 就还是会有一个想要达到的样子，然后是因为后来 deadline 越来越靠近的那两个月就有点失控，就是我自己有一点点失控，那个情绪就无法冷静下来，一开始一直以来都还好，就冷静的时候就催眠自己一下说还好嘛这样子，但后来就真的是整个从内而外这样烧起来，就变成那样。 可是像志准他没有试图安抚你嘛，就说这个很 OK 或是怎么样， 因为他们会给我他们可以给我的东西嘛，可是我会想要把它凑成那个我想要的样子，然后觉得那既然已经大家都已经来了，那就想要把它做得更好了，所以 deadline 很靠近的时候就疯掉了这样子。 那时候 deadline 定了以后，那现在这张专辑是有延迟掉吗？还是就是如期推出？ 比可能大概七八个月前还早了一个礼拜。 所以算是如期，而且还提前了一点点。 对，提前一个礼拜。 那当初为什么要定这个 deadline？ 干嘛逼死人？ 因为这个 deadline 是大概七八个月的时候就先定了，那个时间这样，配合后面很多的活动。其实那个时候本来真的是快要生不出来了，所以一度就是有跟公司说还是拿掉某几首歌这样子，因为好像做不好，做不够好，所以报道才会写说就是什么我为了专辑好然后跪下来跟工作人员求， 有这个新闻， 有这一件事 有这个新闻，可是其实我不是像那个什么日剧那一种就是跪在面前说给我更多时间啊这样子，我其实是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在 mix 完要做 mastering 嘛，然后我是一直 mastering 那关就一直搞不定，然后就是我连去了两三天，然后每天那个回那个地方在桃园嘛，然后那个老师每天都陪我到凌晨六七点，然后我的制作助理也是，然后他都每天都很想哭这样子，因为他就觉得，因为他也不是觉得很累想哭，是因为他觉得很累但是好像又做不完怎么办这样，他也很害怕，然后是好像是我忘记啊，想想为什么跪下跟他讲啊？哦，因为我在跟他讲电话，然后我就在讲一个东西，就说不行不行，那真的要再弄，不然就不要弄歌什么。然后我就讲很激动，就是趴在好像是一个录音室外面的玄关，就这样子跪下来。然后录音室里面很多都是我的团员什么，然后大家在准备演唱会的东西嘛，然后看到就 吓一跳， 吓一跳，然后就帮我把门默默的带上。所以后来大家就知道，就是我很激动，然后这样跪下来这样。可是其实我自己没有发现。因为我当时只是很崩溃，我觉得就是临门一脚，就让我踢进那一球会怎么样的心情这样子。 而且像是这一张专辑里面，歌也收了超过十首，所以如果真的 deadline 不行的话，难道不能就抽掉几首吗？或是可能就像刚刚我们私底下问的，或是有听众问说，那兜圈呢？为什么又不放兜圈呢？就已经做好了啊之类的。 对，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最后一首就是飞，可是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怎么可能，这首歌明明就是因为它 OK， 它虽然是一个吉他编曲，可是那个编曲的确搞了很久，因为越简单的东西你要想很多嘛，才有办法用一个东西就去呈现它，可是那时候就觉得不可能啊，这首歌唱没有到这么难，因为这首歌的 demo 是我很直接就这样唱，可是那个感觉却很对，可是怎么可能进录音室之后感觉不对呢？所以就是只是在寻找那个念头，所以后来就是因为那个生那个病，然后就突然就觉得我应该用唱 demo 的心情，因为那首歌其实并不是很大方告诉你说 OK 我们一起去飞，他只是唱给自己听说 OK 我知道我是一个飞不起来的人，可是我想要飞，所以转个念头到那个时候真的也很快就完成了。那兜圈不收的原因其实是因为那时候我也很想收，因为我觉得兜圈是我很喜欢的一个作品，然后我觉得好像很多听我歌的人也是喜欢这首歌的，但是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因为专辑已经有很多新的歌，然后是很好听的歌，而且我自己本身我以前比较会期待，如果那个我很期待歌手要发专辑的时候，我很希望他的专辑是 整张都是新的这样子， 或者是让我感觉到每一首歌都是他过滤之后再过滤的结晶，而不是觉得他有什么就丢进来这样。我想要体验那个是很完整的一个。但是像兜圈啊，有一些歌那种我非常喜欢，甚至其实像我觉得口的形状之前是发单曲。 对， 所以我自己是自己 一直也很有一个想法，就是希望以后可以发一个是 自选集 singles 那种的。 嗯嗯， 而且我想过，如果发一个 singles 的那个封面， 哦、 对啊，就是你就 singles 全部都 singles，、 啊、 而且我就想，如果我要发 singles 的话，那个封面我还蛮想要，就是一个绕跑的新娘， 嗯， 就可能 因为他们都是离开专辑出走的单曲们这样子嘛， 而且可能就一个。就比如我画面是我扮新郎嘛、嗯，然后可能就趴地上，啊不要走，然后 又要跪下来， 就这样子啊，半要摔倒，不要走，然后前面有个新娘就这样子爬，那很快乐这样子，啊、这样子 single， 对。 为了可以赶快发这个，接下来要发很多张单曲。 对啊，现在 其实已经够了，我有算过， 真的 早就已经 现在单曲已经够了。 嗯， 你的单曲没有收进专辑有这么多、哦？ 其实有， 哇、wow、哦， 有吗？ 有吗？ 好像有诶、欸，我之前算了算，其实蛮多的、喔。 真的哦、 喔。对对。 所以好，所以已经可以做这个计划啦，跟永真说一下。 而且你画面都想 好 了, 好了。 真的，绕跑新娘。 对啊，对啊，12:52，在收听青春点点听众朋友们，不知道你们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有感林宥嘉，可以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留下你的问题，或是。你有话想要跟 Yoga 说的话，也可以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022-363-9955。 地表最强摇滚乐团 U2 献给巴黎最感人的摇滚盛宴，请听环球 U2 合唱团《赤子之心》世界巡回演唱会 Invisible 巴黎现场。 票选第一名舞台剧《故事工厂》，三个诸葛亮演出破百场，五万人口碑推荐，带您品尝爱情的酸甜苦辣。8月17日起，星光三月信义剧场，杜诗梅、黄家千、范瑞君、大凯、林东旭、郭耀仁轮番上阵，购票请洽两厅院。 歌舞实力再升级，偶像魅力大爆发，小乐吴思贤回归乐坛代表作，2016全新概念微专辑《捉迷藏》。 谢谢你每等等不耐烦，体谅我领悟的比较慢。 美妙音乐， 大家好，我是玲珑。 12:55，刚刚我们在讨论的是发型问题，然后这也是这张专辑，就是除了林宥嘉一开始就是听到说，哎、欸，你知道他发专辑了吗？你知道他要去高雄办演唱会了吗？然后开始听到你的音乐的时候说，天哪，好好听！然后去看了演唱会回来以后，除了音乐好听之外，我不是说你可以不用带了吗？你又要带， 他才有安心的感觉， 好像比较听得清楚讲话、 欸、哦，真的、哦， 对啊，不然我这样， 因为就是他现在就是。为什么会讨论到发型问题？是因为今天Yoga林宥嘉他从12点到现在，只要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他就呈现一个很像 他会用肩膀去撑耳机， 就是青蛙王子高凌风的状态。然后我就一直觉得你为什么今天一直要扮高凌风？后来我才知道说哦，原来你是 因为那个会压坏你那个目前那个造型，那个头发。 对啊，我是已经很想要那个把刘海夹起来 了。嗯， 但不要好了，这也毕竟不是真的我的家，还是不要这样子。 我们欢迎这是你的家啊，我们欢迎，就你目前还是青春点点来过最多次的艺人。 哦，真的吗？ 对啊，你还是进入保持人。 走出这个 studio 外面就是办公室啊，还是不要。 就是从你的家，从这个家到你真正的家，还要经过别的地方，对不对？ 对啊， 好， 所以也不能真的说就是现场，哎，还是下次现场做卸妆。 你要 线上直播吗？ 你要 直播卸妆吗？Right now 吗？ 不用吧。 现在你知道 讲刘海这样夹起来，然后直接这样卸，这样 讲话要小心，因为你知道你讲完之后，我就手机就拿出来说，哦，那我们开始林宥嘉卸妆直播，太可怕了。 你还是要完成那个任务，你还是要跟大家说你的那个签唱会。 对啊，对啊， 已经要结束了吗？好欢乐的， 你要留下来是不是？因为每次 我好累啊。 对啊， 他刚刚那个发自内心的讲， 因为以前每一次就是他来都不是一小时，以前每次都是两小时起跳， 因为太容易就觉得哎，很快啊，再一下吧。 好，你的签唱会，你的签唱会， 好，有7月3号下午3点在台北华山，然后7月9号下午1点在台南南方公园，晚上7点在台中的大鲁阁哦，大鲁阁现在在购物中心 ，Please come， thanks。 去听听林宥嘉，听听他这一张怀着。 你也是穿这套服装登场吗？ 不会吧，今天是穿一个毛衣。 太热，这个太热。 对，如果你一定要有500式的电风扇吹着你。 到时候不知道穿什么，跟他们讨论一下。希望是短袖啦，可以换，因为应该流很多汗，不要感冒，不要感冒。 所以任何最新的消息都可以在 Yoga 的 Facebook 上面，或是华研音乐的官网上面可以找到。今天要谢谢林宥嘉，辛苦了林宥嘉， 马克， 谢谢你喽， 谢谢。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摘星树，赏星空， 骑天马，逛森林公园，3天2夜入住纳鹿湾，还有， 带我一起去啦！ 旅游台东，首选纳鹿湾，纳鹿湾大酒店，订房专线0800239888。 优福华语竞演排行榜， 本周第855周第五名，周杰伦《床边故事》，第四名林宥嘉《热血无赖》。第三名艾怡良寂寞无害，第二名卢广仲结婚钻戒，第一名毕淑静都是你害的。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纪念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我是艾怡良， 我爱过错过是寂寞无害，会有一天我还能笑开， 大家好，我是侯昌明。脸书按赞可以做公益吗？即日起至7月22号，到传善奖脸书粉丝页按赞分享，就可以帮社福机构获得总额9600万的奖助金。上网搜寻传善奖。 失恋没有说明书，只有陈大天陪你一起练习心碎。陈大天最新专辑首播推荐曲《100种失恋的方法》，6月21日风华发行。 大家好，我们是 有感觉， 让我感觉你弹出跳动的节奏，简单的旋律串联了你和我，你说牵起梦想的手。 手，写下最单纯的感动。Media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世界好乱，有你在就心安。时间匆忙，谁能放慢步伐？人生无常，总要学着健忘。我们都受了点伤，才敢坚强。你是阳光，温暖整片海洋。在我前方，守护温暖的家。拥有厚实肩膀，何时要有翅膀？就是幸福模样。不、爱是这样。不、对我飞翔。今后我住在你心上，做你最甜蜜牵挂。爱是这样。 1:03，在这一个礼拜的青春点点点呢，我们都在送好东西哦。只要你听到艾怡良的爱是这样的时候，我们都要送你。 对，其实我们昨天忘记送了。 送什么？ 阿姨娘呢要送你巧克力兑换券，只要你打电话进来告诉我们。其实呢，阿姨娘她要在台北的西门红楼举行她的台北签唱会。 嘿嘿， 那你知道签唱会是几月几号吗？提示，这个礼拜的某一天。 我印象中好像是不是7月2号星期六下午2点在西门红楼。 你可以试试看喽，02-2363-9955，2363-9955，只要告诉我们他的台北签唱会西门红楼是几月几号，他就要送你巧克力兑换券。 飞翔，今后我住在你心上，做你最甜蜜的牵挂。 那请玛丽姐姐告诉我们，究竟艾怡良的签唱会是什么时候呢？ 7月3号星期天。 哇，我猜错了。 哦哦， 7月3号星期天的几点啊？ 哎，

大拉拉的一个大头照啊，在上面这样都是设计过的，所以找不到就是他现在正可爱的卷发造型 哦，对， 所以我们就搜寻了佑嘉以前的可能宣传照，然后就把它显示在手机上面，我就拍他跟欧马克，然后就让他跟欧马克换脸，可是你可能跟荧幕里面的人换脸真的是长得太奇怪，就是两个人都很扭曲， 而且我会变得非常的平滑，因为跟我换脸那个对象他在荧幕里面他是平的，而且他那个会发光，所以会变很平，我看起来像外星人一样， 对，然后就想说这样子大家会猜得出我们待会来宾是谁吗？结果在上节目之前上去看，发现怎么大家都看得出来啊？ 还是我觉得大家其实都有在林宥嘉的那个粉丝团按抢先看，所以 知道他要来了， 大家其实知道林宥嘉的行程 哦， 不是凭那个猜说他们要上青春点点点。 但是如果你光看，然后用你自己就是抽丝剥茧，你哦看得出这个风格哈，这个眼角，这个鼻子，我觉得应该是林宥嘉，那你真的很厉害。 但他后来来的时候，就是我们我跟他实际上又换了一次脸，然后我觉得我的脸长在他脸上，好像某一种银兽。 心里有事睡不着， 牙齿好尖， 考试很紧张， 好厉害，嘴唇好红。 刚刚人就是当我在说 这些， 他的新歌我已经敢想你，我觉得那个曲子很色，有很多人说哪里色，我觉得还好，大家不要被我误导，那都是我个人的偏见。 0223639955 0223639955青春期543，欢迎打电话给我们喽。 在风雨的位置里走过，当我在迷失的自我的漩涡，将会在黑暗中你我发出了新的光芒。Yeah, 现在我已全明白什么是爱的真意。 自湖夜游记，好，壬戌之秋，七月既望。 我们的教改改的文言文已经不讨喜了，所以我必须要为大家翻译成白话文。那一年的秋天，七月的望日之后，也就是俗称中元节， 大家也叫它鬼节。 对，有山可登，有水可浮。鬼节就不要去游泳了吧。 以上片段收录于相声瓦舍最新专辑《卖橘子》的全台热卖中。 当我们的孩子真正学会欣赏一首诗，他就能获得作文的五种方法，就能对人生与美感有十种体会。对孩子来说，这是何等贵重而永恒的馈赠，令他一生受用无穷。 张曼娟小学堂第三集十二片 CD 原价798元，现在只要488元。订购专线02-2366-8368，成品及博客来网络书店热卖中。 大家好，我是 毕书尽。我有天很危险 ，I'm a B to the double R， 天很危险 ，KKK 的 double R， 飞天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要见 UFO。 UFO 1:19，02-2366-3995。嗨，你好。 嗨，马克，你好。 你好， 你好，我是温哥华彭于晏。 文华彭于晏， 我们不认识温哥华彭于晏，但是我们有一位听众在温哥华长得像扁掉的明道，你认识吗？ 明明是彭于晏，我刚才上节目，不要这样子。 Gordon 啊， 嗨，你们好，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你们好吗？ 嗯， 算了，跳过这一集。 你好吗？你好吗？ 你 好吗？ 你问了又没有心理准备要承受。 你好吗？你好吗？ 哦，不错啊，不错啊。我们刚搬家，然后出差回来，然后最近有一堆家人，你知道，就觉得我们既然搬比较大的空间，就一堆人想要来我们家住，所以我现在很多家。 有我们的房间吗？ 哦，有，你知道。现在目前来的人就打开门都落泪了，你知道没有啊？没有，他们就纯粹就觉得说，哦，太好了，有地方住，然后不用住饭店，然后大家就很开心，有没有？ 那个 feel 跟上次看出去的感觉一样好吗？ 应该不是了吧？这次是 应该不是。 对啊，以前是住在都市里面，然后是住在高楼，可是现在已经是住在一个郊区，因为有孩子要去郊区。郊区就是你在美国影集里面看到那些， 你说可能 大房子啊。 可是没有像美国那么郊区啦，美国比较 over 一点啦。可是因为美国有的郊区就是真的要开超远的， 那你有邻居吗？ 有啊有啊，我旁边住了一个86岁的老奶奶，对面住了一个84岁的老奶奶， 独居哦。 独居，我都觉得他们超强的，我真的觉得外国的老人真的超强的。 哇！ 因为我奶奶也是自己住嘛，然后我就觉得说台湾的。老年人生活真的跟外国老年人生活真的是，很不一样这样子。 那他们每天都在干嘛？ 就扫扫地呀、啊，然后你知道， 自己做自己的事啊。然后他们这里有外国有一种那种服务，就是他们会有一台像小游览车嘛，他们就把他接，然后带他们去，可能就出附近走走啊，还是去他们的活动中心之类的嘛。 嗯，好棒哦。 对啊， 对 啊， 蛮棒的， 是蛮棒的啊。 你现在 对我原本打电话进去要讲什么？ 对啊，你现在是在上班吗？ 没有没有没有，我在帮我老婆折衣服。哦， 你是故意 打电话 进来 Danny 在折衣服吧？ 什么 Ben 什么？ 你故意在炫耀你在折衣服哈？ 我没有炫耀在折，我真的觉得帮女生折衣服真的是一定要女生不在家的时候，要不然真的会吵起来。 为什么？ 就是我的两性的那种。 你说折衣服的方式不一样吗？ 不是，因为女生的衣服很多，嗯，然后你打开她的衣橱，就会觉得说，为什么她？因为她又是一个比较没有那种条理，你知道，女生就是她的 Jennifer 的头脑好像就觉得说，就是归类的方法很妙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看着就很神奇。 她按什么分类？ 就是没有按东西分类，所以看起来很妙。 虽然没有颜色，就是白色、黑色、 没有，没有，完全没有。我现在就放眼望过去，我就觉得说，这里明明空间比较大，为什么它还可以塞满？然后就全部东西都是，你知道，放了。我还有那种接受马克的意见，我就觉得说，你看，如果我把自己的地方整理的超漂亮的，整理的那种很有条理，他一定就会觉得说啊，我一定要也要跟郭林一样把自己的衣橱整理得很好，真的是不是这样的道理？他直接就觉得说哦，很好很好，然后就自己继续再塞自己了。 还是他忙的 完全， 他忙的弄小孩的东西，没有办法、 啊。是啊，是，可是他如果托付，那像如果有人玛丽，如果你托付一个人帮你整理衣橱，嗯，那你会希望他是以他的方式整理呢，还是就直接砍掉重练，把它全部搬掉，然后自己用自己的方式整理呢？ 我蛮随便的，他怎么放我就怎么弄，只要衣服不要不见就好。 可是你不觉得这样放就很痛苦吗？就明明就是没有条理的方法，然后你就放进去，然后就 觉得说，可是可能女生对自己的衣服有一套情感跟逻辑在，我自己知道我该怎么搜寻我所渴望的衣服。 那你的手机现在交给我帮你，就是你的 app 全部移一个位置，就是有一个很明确 的， 就是帮你们归类好，就是这个东西应该在这个旁边，这个东西在，然后以那个实用性分类这样子。 但 是，所以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情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就是你做这件事情一定没有成功的，一定没有成功的。 所以你硬帮他换，他会生气咯？ 我觉得他不会生气，可是他一定偶尔就会突然说，我这个东西在哪里？因为我试过，就是家里别的东西如果砍掉重练，把它厨房全部觉得我应该放这样子，嗯，他就觉得说，我的刀嘞，我的那个嘞，可是衣橱我就觉得说应该最好不要这样子吧，因为毕竟是早上上班，你知道要东西也要放的，算了，反正我只是觉得说，我不管怎么放都是不会是对的，所以我现在只是很战战兢兢的，不知道该怎么折，还是我就全部都摊在床上，就说你自己放。 那他才会生气吧？摊在床上看起来超乱。 可是如果折好呢，就一叠一叠，有没有？他就好像这样也不太好。好啦 ，anyway， 反正这件事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嗯，我现在只是 有人找你耶。 对了，我妈啦。没事。 居然不理妈妈。 对啊，我妈偷偷带小孩，你知道，所以我难得清闲在整理家里。真是整理家里真是哦。对，我还要讲一件事情。 是吗？ 我每次最近在听节目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打电话进去，就会说什么怎么学英文啊，怎么样可以让英文更好。我只是有一个建议，是觉得说，因为很多台湾的朋友家人来，然后他们就可能就觉得他们英文也算不错了嘛，可是他们一讲有一件事情，我会觉得说，你一定看到外国人，你一定要问他，一定要问好。你们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台湾好像学英文的时候没有教这件事情，嗯，然后就是文化不一样，就是因为你真的你跟外国人，你比方说你去银行好了，嗯，可是你还在台湾，你就不会跟那个行员说，你好吗？可是在外国一定要。就是英文好或不好 ，How are you 这样子吗？ 对啊， 还是什么 How is today 什么的 ？How are you today？ 对，可是那个学英文的时候，就是从就是我像表妹啊、表姐他们来，就是他们看到同样的事情，他们不会问说 How are you today？ 因为他们会直接就说 哎、欸，我要200块，或者是 I want this, I want meal number two。 对，我只是说这件 I want Frappuccino。 对对对对，我只是觉得这件小事情会让你英文变超强，就是你人家也会觉得说你英文不错，或者是就算不会觉得不错，也会觉得你很有礼貌，然后对你服务比较好。对， 嗯， 这件事我小小的，你知道，听很久，然后不要再讲。 所以这个只是大家的问候打招呼，不会有人真的就是你问他 How are you today， 他就真的说哦，我今天就很糟糕，噼里啪啦会讲一堆。 他们会讲一些， 嗯， 然后他们就是，可是这样子通常都会蛮简短啊，毕竟你到银行的人也你知道有事情做，可是很多人都还是会喜欢讲，就是会讲一些有的没有的吧。 你妈是不是很接着你？你要不要理他？ 我觉得他应该是没事哎、欸， 他可能要把小孩还你了。 真的吗？你就带小，你知道，就是如果你要让妈妈开心，真的是生小孩，真的是妈妈就会完全不会烦你。就是不要再让妈妈念的话，就是你知道， 哪会？我觉得有时候你们可能会因此跟你的父母造成更大的争执哎、欸， 因为教养理念不同的话。 对啊， 可是我真的觉得你不管怎么教养，你反而你生小孩以后，你会在你。就是你会突然就那个感觉很奇怪，就会突然在妈妈的身上看到说，天哪，我原来这个个性是这样的教法来的，然后每个就是很奇妙的感觉啦，反正就是真的很奇妙，好像有点讲的不太清楚的感觉。 悬啊， 对啊，反正当然我们不用讲小孩的话题，每次讲小孩的话题你们就是这样。哦， 没有，我刚刚 没有单纯只是因为今天我状况不好，我非常非常想睡觉。 你状况不好，你状况没有哦？你常常状况不好、欸，你怎么了？ 你要说我常常状况，我常常状况不好吗？ 啊！哎、欸，你最近有没有发现你给别人的印象或是感觉，跟你好像 很糟 哎、欸，跟你的自我认知有点差别？ 对啊， 不是你不是常常状况不好，你只是很容易表达你状况不好。 那不就是一样的道理？ 不是，因为玛丽状况不好的时候，她不会说我今天状况很不好，她可能就会你知道别的方法。可是男生好像比较直接乎哎，你可能就会说我今天真的是很想睡觉，然后我要去旁边躺一下这样。这是真的吗？你真的会这样讲啊？ 没有，因为他现在就是你知道很困扰，天气越来越热了，他八九点就会醒来，他无法再继续睡觉。 哎、可是真的很多人，我这次才发现，就是最近因为有台湾，就是我们家人从台湾来，他们真的觉得温哥华超好睡觉，这样不知道为什么， 气温 他们睡超 合适， 就是他们睡超久的、欸，然后是我不知道是为什么，然后我就觉得说有那么爱困吗？然后就好像就一躺，然后就睡超级超级超级久， 我可以想象我到温哥华去会变成什么样子，太可怕了。 对啊，你们来温哥华玩应该还蛮好带的嘛，你们就直接在家睡觉就好了。直接我应该开这个旅行团， 就 是五年之旅。 你睡醒，帮欧马克备好牌桌就上去，然后 你说打牌哦， 打打打打到天荒地老，他再回去继续睡，睡醒再上牌桌，就这样。 那这样为什么要去温哥华、 就是？ 我们在台北就可以了。 可是很多，我有一个伯伯也是来，他好像期望就是这样子哎、欸，还我觉得说他们是真的礼貌，就觉得说啊，不用安排那么多东西，然后。他真的就是想打麻将，可是我就觉得说，你来温哥华，你这样子只打麻将，真的是他的意愿还是他的？ 他可能想会你，就是很臭屁，说你牌技多好，可能想杀杀你啊。 哦，是哦，他想有点太远了吧？不过这我现在住的地方旁边没有赌场了，真是非常的失望。 嗯， 带我去赌场。 带你去赌场，那如果你机票都输光了，回不了家怎么办？ 不会啊， 应该是先买好来回的吧？ 对啊，机票一定是先买好的，你放心啦，我一定会走的。 他输光了，他就要乖乖回来上班赚钱。 对，你放心， 可以啊。而且现在加币很低啊，你们现在来真的是很便宜啊，而且机票没有很贵，听他们买。 哪有温哥华机票很贵啊？ 没有哎、欸，他们这次买好像才从。三四万吗？ 三四，你刚刚讲四五哎、欸，三到五差很多哎、欸。 三四吧，反正他就蛮早订的啦、嗯，可能你没办法很早订。可是，哇，我这次坐飞机有一个很奇妙的体悟。你看，我帮你杀超多时间。 真的 没有关系，因为根本没有人打电话，你可以从现在开始直去到两点都给你。 太好了，太好了。没有，我这是坐飞机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说我会穷一辈子。 为什么？ 因为我突然就是经过，你知道，经过头等舱，嗯，然后我就觉得说， Jennifer 就问我说，不是，Jennifer 就问我说，哇，我就问 Jennifer 说，哇，这些人都坐头等舱，你看有大人啊、老人啊、小孩都有，有没有？嗯，然后觉得说这些人到底他们会，我就问 Jennifer 说，这些人是有钱才会去坐头等舱呢，嗯，还是他们就是？你知道肯花他会去做头等舱，然后他就跟我说，那你今天要赚多少钱你才会去做头等舱，然后我就这个问题我就想了一下，我就觉得说，我从以前就是高中的时候，我可能就以前同样一个问题，我可能就是说，啊，我今天存到比方说台币300-400万好了，我就说，啊，我一定要去做一次头等舱。可是当你就是工作久了，你真的存到以后，你就会觉得说，哎，不行，300-400万绝对不行做头等舱，就是，可是你就再往更远想，你就觉得说不可能，我赚更多好像都不会去做头等舱，所以我就觉得这会不会真的是个性问题啊？好奇，我就觉得很难过，我是不是一辈子就没办法做头等舱？因为我就是这么就是觉得这很矛盾的一个问题，这样赚钱不是就很完全不能享受的感觉？ 当你的年收头等舱。相较于你的年收入来说，头等舱是很小的一个比例的时候，你就会做了。 那年收要到多少？ 也许你的年收是千万的，以台币来说，也许你年收千万的时候，然后你 就愿意搭了。 你一年 来真的吗？我真的有想过这个问题，我真的觉得你就算年收千万， 啊， 年收千万搭个头等舱，我觉得应该是愿意花的。因为你刚刚说的是，你说我人生累积到了300-400万的时候， 那是你全部的净 年收入， 对，那是你净值，欸，那是 叫 passive income 就对了。 下面看， 对， 你看还教英文有没有？ 是 passive income 就是你比方说投资房地产，然后有那种租金，那种就叫做就是你不用，你只是钱放那边，然后就有钱进来，那种叫 passive income。 对啊，好像是要看你年收入的金额，欸，不是看你这个人累积到多少钱。因为你不觉得听我已经好不容易累积到多少钱，听起来就很苦嘛？你都已经苦 了，我好不容易赚到了300万， 对啊，你苦过来，你怎么会花钱在这个上面？就不会啊。 可是我就觉得这个就是我的，会不会就是我个性？我如果今天年收入千万好了，嗯，像加币多少钱啊？千除以一千万除以25，我好难算哦。 400啊？是吗 ？4 million 哦。嗯。嚯！然后这样就会做头等舱吗？ 不会吗？ 应该会吧， 可是这个数字也太扯了吧！一年400万，哎，欸，哇塞， 嗯，我觉得我数学算错了，我现在有点恐慌。 我觉得应该不是，我 要比， 哦，是 2 point。 但我相信世界上有钱人是很多，对他们来说，我们这边讨论说年收千万，他们会觉得很平常啊，怎么了吗？有事吗？ 可是我这一点我就我也一开始也觉得是这样子，可是我上次就是比方说跟一个妈妈的朋友出去，然后他们家可能就是很有钱，有没有？然后他们就是再去，我们就去坐公车，有没有？ 40万， 对，400,000哦。然后他们就坐公车，然后他们就说：“天啊，这公车票好贵哦！为什么这一次坐公车票就是坐公车还要这么贵的钱？”我就觉得说：“天啊，他可能。”年收入一定有千万，可是他们还是会觉得说公车票很贵，欸，你不觉得这样也说不定我以后也是，就算我赚，如果真的赚那么多，是不是也是会觉得机票更贵？哎， 不会，不会的， 好吧，等我赚到那么多钱，我再 那一天再跟我们分享，你愿不愿意？ 对， 我觉得不愿意。 哈，你有个有钱人的脑袋好吗？ 可是你这样子做。可是你这样做不是就很浪费吗？ 不是刚刚那一段是不是全部都在痴人说梦？ 说梦， 说不定 Gordon 有办法达到就是年薪千万啊？你怎么知道？ 说不定嘉宾变超强， 有机会吗？有机会吗？ 开玩笑，我想想看。可是好吧， 你妈真的是需要你接她电话啦？ 是不是我儿子？是不是我儿子不见了？ 出事了！ 好吧，我去打给我妈好了。 感谢你， 觉得我 好了，拜拜， 拜拜。 好了，刚刚Gordon说那个就是问好这件事情超级重要啊，就我们之前脱口秀也讲到这个，就说 How are you？ 然后昨天我看到一个算是笑话吗？就是有一个人说 How are you？ 然后他说 Just looking is not an emotion。就是你是服饰店店员，然后服饰店店员就是每一个人进来他都会问说哦你好吗这样子，可是在台湾可能都会说哦我没有打折哦，就是可以挑挑看看这样子，可是可能不会问说嗨你好这样子。好，所以就是有些人进去服饰店，然后人家说 How are you， 然后他就会说哦 just looking。 但这两件事根本不是，这不是那个回答 How are you 的回答。 你是在台湾，在国外， 在国外，在国外，对啊，就是 How are you 的回答就是 Fine, Thank you, and you 这样子。对，然后所以你出国，不管是你去素食店，你去超商，你去买东西，然后你去加油站啊，不过加油站大部分自助加油，你去任何的服务业与人接触的第一句话，其实他们都会问你 How are you。饭店柜台，然后 check in， 买机票等等，全部都是。对。然后有的时候你可以练习主动问人家。 所以你到了就先说 How's your today 这样子吗 ？How are you today？ 对，就是对，我觉得你可以练习 How are you today？ 你可以练习你自己主动问人家，人家也会就是很 快的。You're beautiful。 也会很快的回复你说 fine， 然后当然就是离开的时候，他们都会说 have a nice day， 然后你就会说 you too， 然后你也可以练习你自己主动的先跟人家说 have a nice day， 他们也会跟你说 you too 的。 眼耳鼻舌口，用心感受每一刻人间烟火。 首播轻电摇滚《人间烟火》，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全台最强赛事，集结最优秀乐团，2016桃园铁玫瑰热音赏即将开战，总奖金高达500,000元，冠军将与铁玫瑰音乐节摇滚天团同台演出。即日起报名至7月31日止，详情请上2016桃园风摇滚官网。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艺文设施管理中心提供。 献给巴黎最感人的摇滚盛宴 ，YouTube 赤子之心世界巡回演唱会，献给摇滚最震撼的热血回忆，迷幻乐团迷雾幻境世界巡回演唱会 ，DVD 蓝光环球同步摇滚。 我是李佳薇。 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0223639955，1:40的青春期543，干嘛笑我？ 觉得你可爱啊。 I fell heavy into your arms. These days of darkness, wish we'd known, will blow away with this new sun. 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 Mumford & Sons， I Will Wait， 我会等你们的电话。嗨，你好。喂喂喂喂喂喂喂，嗨， 喂喂喂， 你好， 你好， 你是谁？ 哦，我是那个一个礼拜只能打一次电话那个 小佑。 嗯，对。 今天要跟我们说什么？ 哦，没有，最近就是去看了新的医生啊。 嘿嘿。 然后他说，然后我去看之前，他说我血压太高了， 嗯， 就是可能会，他叫我先去看心脏科， 哼， 因为血压差不多接近快160吧， 哦，高血压160， 对啊，然后就是不知道是太紧张还是怎么样，因为我去荣总在那个自拍那边， 哼， 对啊，然后可是。因为我现在把药都集中在晚上，但是其实好像也没有比较好， 对啊。嗯， 因为主要 看新医师没有比较，没有比较觉得有新希望的感觉吗？ 没有，我觉得就是花了一笔钱，然后又浪费了一些时间。 哈？ 对啊，就是不知道怎么讲，就很焦虑啊。我觉得搭捷运的时候也很焦虑啊。就是好久没接触人群的感觉， 嗯， 对啊，对啊，然后最近跟我爸说了一些话，然后今天又跟我妈吵架， 嗯， 然后觉得事情把自己越弄越复杂这样子， 嗯， 对啊，然后都睡不着，就是那个药效都没有发作。 那你现在都几点睡？ 嗯，其实我昨天大概。很早就睡，但是因为医师说要用药克制我的梦，就是压制我的梦，可是压制不了。因为其实我昨天就想打电话，但是我克制，所以我就是没有听。对， 很棒啊。 然后不听，对，很棒，其实很棒。 对啊， 对你们节目来说应该也很棒啊，我觉得。 然后嘞， 然后因为下周要去日本嘛，然后东西都没有准备啊。都是都丢给别人。 要准备什么？ 就是一些行程啊，要规划，但是我都没有，就是没有开心的感觉，对啊，就是不会像，就是感觉不会像以前要出去玩会有那种。 但你的朋友，但你的朋友会帮你规划行程？ 嗯，算是有去日本过的人，对对，就是带我去的人会规划行程。 如果你没有心准备行程，你就是放宽心迎接他的行程啊。然后你记得不要在当地 不要 抨击他就好了。 不要说干嘛去这个很无聊哎、欸， 会不会排啊？好无聊、喔。 我不会啦，我不会这样子。 对啊，那就好啦，我觉得那就是一个惊喜包的概念。 没有，因为现在我的状况实在是，我觉得去哪都不对、欸，就是越来越封闭自己，感觉好夸张哦。 嗯， 对啊，然后我今天就直接跟我妈讲说，我好想自杀这样。 然后你妈跟你说什么？ 我妈也没说什么。我妈后来就跟我姐讲说，她如果要死，就让她去死好了。 嗯， 对啊，就是觉得好像也是放手了吧？对啊。 我今天也跟我妈说，妈，我不想活了。 然后你妈回什么？ 我妈说、嗯：“ 怎么会这样呢？” 哦，好，她说：“ 好久没听你说这句话。” 不是，她说：“我很常听你说这句话。”我说：“乱讲！我已经很久没讲了吧。” 就是第三个对于 对，我说乱讲，我已经很久没讲了吧。说：“嗯，对啊，是因为我很久没有看到你，所以很久没有讲这样子。”然后说：“怎么了呢？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到底为什么呢？” 嗯， 这样子。 那你有跟她说为什么吗？ 我就说我觉得生活很无聊啊。 是吗？是因为这样吗？ 不然因为是怎样？ 嗯， 对啊，好啦，反正小佑希望你可以 怎么讲？因为我觉得你都想太，你都是先从就是很不好的东西开始想。 对，可是就没有办法哎、欸，就是克制不了那想法哎、欸，真的。 就你自己知道你都在往不好的方向想， 对对对，可是 你没有办法。 我知道问题在哪，可是我没有办法去克制那个问题，嗯、因为我连大学院都会焦虑，那我能干嘛？ 哦，话说，我妈有听青春点点，说我妈有听到你的 call in，然后我妈有给你一些建议。 愿闻其详。 他说，就是出去跑跑步。 我已经出去跑跑步过啦、啊。 你持续多久？ 你有持续跑步吗？ 我之前曾经持续过大概三四个月，但是后来都没有什么改变。 是哦，就是、 三四个月每天固定跑步，没有给你带来任何的影响吗？ 其实没有耶，而且我最近身体越来越差，所以就是可能也是没有运动吧，然后。我可能觉得我大概再过没多久应该就会暴毙了，有可能。 你的运动是很激烈吗？跑步很激烈吗？ 不会啊，就是那种去运动中心跑啊。但是，就是我上次我朋友约我去运动中心，去新庄的运动中心。 嘿， 那我看过好多人，我觉得好焦虑哦。然后我也没办法专心的运动，就是。要怎么讲、就是？ 那你不要去运动中心，你不要在建筑物内，你去操场那种地方跑呢？ 人少的操场， 就是至少它是一个 户外的， 对，户外的，它没有一个墙壁的界限。 有啊，我之前也曾经去我们家附近的运动场，因为我都不太敢跑太远。 嗯， 那、啊、结果嘞？ 对啊，结果也就是 在操场跑一样，让你觉得压力很大吗？ 会啊，就是。我会想起以前在那边打球啊，就是，但是又没有那么快乐，不知道什么。就是我知道跑步可能不需要有什么想法，但是我就是会想很多，然后我就没办法调节我的呼吸。 也有人，嗯，那你可能要先从如何跑步学习吧。 哇，如果连运动都没有办法的话， 因为我也有听说过，他跑步一开始你还是会脑子很乱，想很多，可当你不停持续的跑，持续的跑，持续的跑，持续的跑。 那因为我那天去看医生，我直接问他说：“我觉得我活到25岁到底是怎么活的？”他就说：“其实你去世界每一个角落问，有些人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活着。”但是我觉得他说的对，但是无法去反驳他，就是我觉得他还是不懂我啊。 嗯， 对啊。然后我就觉得我又花了钱，然后拿了一堆药，只是药改在晚上吃，那等于说我又是，就是我吃药已经吃到我不知道在吃什么那种感觉。对啊， 嗯， 那我爸就跟我讲说、啊、慢慢来啊，去日本回来再说啊， 嗯， 对啊，但是我觉得带给家人很大负担的， 嗯 嗯，也带给你们不少负担啊，觉得， 好吧，你就开心去玩吧， 很难开心，对，哦对，然后最近又要去电台，因为我刚刚有打电话进去嘛。 嘿， 对啊，就是那个艾怡良那个嘛。 哦、oh. ， 其实我蛮想去签唱会的，因为我之前有答应他说要去参加活动，但是我现在连去出门都有点障碍了，自己给自己的障碍啦，就走不出去。 好啦， 好，没事了，不要耽误太多时间。 再见了， 再见了，再见，拜拜。Bottom line, it's true. I gave my all for you. Now my heart's in two. Yeah, ooh, this isn't SOS. Don't want a second guess. This is the bottom line, it's true. I gave my all for you. Now my heart's in two. And I can't buy the other half. It's like I'm walking on broken glass. Better believe. 静碟放送，生命只期待这次相遇，我就要你好好的电影原声带。摇滚乐团 X 大使最坚定的守候， 最深情的告白。迷幻乐团最美好的相聚。小小说改编，全美3700万人共同落泪。今年夏天最美好的相遇，我就要你好好的电影原声带，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想知道电影中多利、尼莫、马林究竟是什么鱼吗？就带孩子来花莲远雄悦来大饭店参加孩子世界海洋总动员活动，探索6000种海洋生物，吃喝玩乐，暑假两人成行，再免费招待一名儿童。花莲远雄悦来大饭店，0381239666。 Baby baby 陪我甩一甩头发好吗 ？Baby baby 陪我写一首 rock 好吗 ？Baby baby 陪毕书尽摇滚一下，陪毕书尽三八一下，毕书尽第二波主打三八，老鹰制作。福茂发行， 我是郑浩璇。 当你远走了，当爱变躯壳，我们之间还剩下什么可以叫声飞碟？灭亡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 怎么了？ 我要说，还是要跟大家说，自杀是不好的，你要三思。但是我只是想到前几天苏小姐跟我分享她以前同乡一个女孩的故事，因为她在整理她的旧照片，然后就翻到以前的老朋友，然后就指一个女说，哦，当年就是他们很年轻，可能就是那种20岁左右认识，然后这个女生是当年假设好像可能镇上非常非常漂亮的女生，然后我们想就game 丢昂，就他可能可以嫁给更好的，他可以有更好的发展，然后什么的。可是就可能因为爱情，就是嫁给一个很废的老公，然后会家暴他、打他。后来小孩有点大了之后，他就带小孩离开了他，然后离开了家乡，就北上。后来就听见他的前夫，就是你知道，就是很烂弄啊，真的是很烂的那种人，就要喝农药自杀给他看，结果农药喝半罐，因为太 烫了，然后喝不下去， 对，就是送医急诊，然后就是这个消息就传到他的前妻的耳里，可能就想说我前妻会不会说什么，结果前妻只能说事情要做， 为什么不好， 不要做一半，结局就是他后来真的是喝完一罐再见了， 最后，还是要把它喝掉。 他就是出院之后，他还是又尝试了这样的事情，就可能被气了，说什么，你是说我不会，就赌气。 我觉得 Summon 要叫你去演戏这件事情，你真的应该去试试看。 你少在那边，我刚刚那么平静的在讲这件事情。 真是做什么像什么， 你少在那边， 真的很了不起。我觉得1:55，今天最后为你送上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李荣浩的《模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祝你有一个美好的夜晚喽，晚安，拜拜。 为什么至少证明我们还活着？像单纯的蝴蝶，为玫瑰的甜美而飞着。像顽皮的小猫，为明天的好奇而睡着。是混乱的时代，是透明的监狱，也觉得是不能继续在橱窗里做模特。哦，除了风以外，我还能听到什么？除了尘以外，我还能拒绝什么？除了你以外，还能依赖哪一个？